因为说这话的人实在是太欠揍了。不过雷蒙又不得不承认，他男朋友是真帅呀。 你想说点什么？对了，你什么时候回公司啊？要不我中午请你吃饭？你想吃什么？ 雷少爷一脸真诚，完全没看出秦总的意图。秦锦城一扫刚刚的慵懒，直起身，状似不怎么在意的说道： 出去吃就算了，太麻烦，要不你带我去你们食堂随便吃点吧。 说完认真地盯着雷蒙，没什么温度的目光，也不显情绪，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。可雷蒙就是感觉到了，这男人好像很怕他拒绝似的。可是为什么呢？不就是去公司食堂一趟，秦锦城又不是见不得人的，相反要让其他员工看到他跟秦锦城在一起，只会增加公司的士气。秦总的这张脸现在可是业界内的招牌，赚钱的招牌，何乐而不为呢？雷少爷没有拒绝的道理。 好，走吧，现在就过去。 雷蒙伸手拉了秦锦城一把，男人倒是自觉地顺手就握住。两人手牵着手从办公室出来。邹瑜刚把雷总的指示通知完，口干舌燥的打算去茶水间接杯水，迎面就撞上二位，眼睛要瞎了。两位大男人手牵着手是什么鬼？邹瑜觉得自己的眼睛肯定是花了，抬手揉了一下，又定睛看过去，没错，他们就是手牵着手。这一确认的功夫，二位大佬已经走到他跟前。他抬起头尴尬地笑了笑。 雷总，秦总。 看什么看啊，没见过两个男人牵手啊。 雷蒙一脸揶揄的笑意，还故意把牵在一起的两只手晃到邹瑜的面前，诡异的一笑。吓死他了。邹瑜被震惊的半天说不出话来。这种事儿要换两个男人，肯定藏都来不及，也只有雷蒙这个人才会跟个疯子似的满世界宣扬。这男人活得恣意潇洒，无所畏惧，无论多张狂的多不被世俗所接受的事儿，在他做出来都显得是那般的自然而合理。就像现在两个男人手牵着手的画面，也不会让人觉得辣眼睛，反倒是养眼又耐看。当然了，这完全都是因为颜值的关系。这个时代多颜狗，邹瑜承认他也是俗人一个。 还真没见过。雷总，你跟秦总…… 他想问你们俩是什么关系，又不太敢。关键是秦总的眼神太可怕了，他怕被揍。完事儿了还得被扔出去。 你看到的关系，得事去。 雷蒙弯了他一眼，拖着秦锦城进去了。至始至终秦锦城都没有开口说话，但这不影响雷蒙观测到他的情绪。微抿的嘴角明明已经扬起了可疑的弧度了。电梯门刚关上，雷蒙就一个反身把男人给按到了电梯门上，若即若离的距离，暧昧又魅惑。他在男人耳边吹了一口气： 秦总，想笑就笑，憋着多辛苦啊。 雷少爷原本以为秦总还得矜持一番，或者说他会闷骚的装一下，没想到下一秒就见到了男人绽放出来的微笑。秦锦城微微往前，便在雷蒙的唇角位置吻了一下。 雷蒙， 你知道你刚刚做了什么吗？ 我又没老年痴呆，怎么会不知道刚刚做了什么？ 既然这样，那你就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 秦锦城眼里一道金光落在雷蒙脸上，又变成了柔情似水的温柔。雷蒙侧过身，挨着秦锦城靠在电梯壁上。 你放心，周瑜不会乱说的。 你在意这个？ 秦总的声音有些冷。雷蒙瞥了他一眼，笑道， 我不在意啊，我是人啊，外面早就传言我男女通吃。我 雷蒙。 雷少爷话没说完，就被秦锦城狠狠地压在电梯壁上，强取豪夺了一番，每一次都跟强盗似的，他的嘴唇估计又破了。雷蒙闷哼一声，用力推开秦锦城。 你发什么疯？就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啊？ 你说。 秦总的一双眼睛跟染了火似的，大有你要说不出我想听的话，我就把你给烧了的意思。雷蒙被他这个态度气得只想乐，没忍住伸手在男人的腰间撩了一把。 宝贝儿，这是气什么呢？我这不是怕你在意，我一孤家寡人，一个人怎么都行啊，你可不一样。 认识这么久以来，雷蒙从来没刻意去了解过秦锦城家里的情况，只知道他家族神秘，能归到贵族那一类，也知道他家里爷爷奶奶父母兄弟该有的亲人一个不少都还健在，而且对秦锦城这个半道从商的孙辈儿特别的好。至于好到什么程度，会不会干涉他的私生活，雷蒙就不知道了，也不敢去打听。他怕。雷少爷活到这么大，鲜少有让他怕的事儿存在。第一次是双亲离世的时候，第二次是雷老爷子的病重，第三次便是遇到秦锦城之后。这之后每一次内心的恐惧都跟面前这个男人有关。雷蒙抬起手抚上了男人人神共愤的一张俊脸，贪恋的在上面揉了揉，然后便倾过身，安抚似的轻轻描绘着他的唇线，温柔地吻着他。不知道是雷少爷的话愉悦了秦总，还是他安抚的动作起到了作用，秦总的怒气明显地减少了变轻，伸手主动把男人抱进怀里，同样温柔地回应着他的吻。直到电梯发出叮咚的提示音，两人才不舍地分开。秦总扯了扯自己被揉乱的西服，一身冷冽率先出了电梯。雷蒙一阵哑然，抬了抬手，郁闷地跟在他身后出来。这男人的情绪收放也太自如了吧，明明他刚刚都感觉到了他情动了的。雷蒙快走几步追上男人，下意识地往男人的某个地方瞄了一眼，还没有来得及把目光收回来，就接收到了男人警告的眼神。 别点火。 我点了吗？我，你讲点理好不好？明明刚刚是你主动的。 雷蒙委屈地摸了摸鼻子。秦锦城步子一顿。 雷蒙，我气的不是这个。 那是什么？秦锦城，我也是第一次恋爱，如果说错了什么话或者做错了什么事的话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知不知道？别自己憋着生闷气，气坏了我会心疼的。 雷蒙执起男人的手，把他拉到自己的身前晃了晃，跟撒娇似的。秦锦城只觉得自己心尖塌陷下去一块。 软得一塌糊涂，再也起不起来了。这男人太妖孽又磨人，他说他是第一次，而自己又何尝不是呢？ 等会儿，第一次，男女通吃。 男人甩开他的手，抛下这四个字儿，扬长而去。雷蒙愣在当场，怔了怔，才反应过来自己这是听到了什么，旋即没忍住发出了欠揍的狂笑声。 你就因为这个啊？ 刚一开口才发现面前已经没有男人的身影，赶紧追了出去，没几步发现男人又折了回来。雷猛疑惑地看了他一眼， 舍不得我。 秦锦城一脸沉寂，淡淡地瞥了他一眼，说道， 没路了。 雷猛愣了一下，转过去看了一眼，这才发现已经走到走廊的尽头，面前并没有什么食堂。折回来他往前一看，才发现刚刚只顾着追秦锦城，没发现走反了。 我们走反了，再走回去就行。 嗯。 男人冷着一张脸闷声往前走，完全没有再理会雷猛的意思。这意思是真生气了？